안녕하세요欢迎收听 韩国娱乐星期四 播出就在星期四 我是娜 我是吉 我是苏 这星期韩国有哪些星期四呢 今天第一则要跟大家分享的新闻是演唱会防黄牛却不小心防到粉丝的新闻近年来啊因为黄牛越来越猖狂大家为了要杜绝黄牛各国其实设置了不少防黄牛的机制像是台湾是在抢票前需要先回答问题而日本则是有抽票机制那韩国呢是除了有 fan club 会员优先购票的制度外最近 IU 经纪公司跟 Melon Ticket 售票系统研究出一款机制这个防黄牛的机制又被大家叫做暗行御史暗行御史这个意思是说就是他们经纪公司是会透过有人举发或者是监控的一些方式来调查疑似违法交易的黄牛 秘密警察的感觉 对有看到有人是说就是像 Twitter 或者是像 FB IG 有些会在卖这些黄牛票他会说哦可以私讯我我有哪个区域的票然后他用这个方式反过来抓这些黄牛或者是透过有些人去举发说他知道哪些人是在卖这些黄牛票的但成功率好像也不是很高 但误杀率很高啊 今天就看到最近有一个就是错杀的案例、想说要来跟大家分享只要他们被判断为疑似透过非法交易就是黄牛获得门票的话基本上他们都需要透过各种资料还有提供个资来解释说哦，我不是跟黄牛买我不是非法交易我是正当的管道来购票这个门票只要被断定是透过黄牛买的话那个 fan club 的会员会被永久除名可是既然就是有真正的粉丝被当作黄牛然后就不能进演唱会如果是我真的会哭 我会气死气到脱粉吧我会气到去告那个 经纪公司 或者是那个售票公司之类的 就是那 IU 的粉丝就有去跟他们那个消保会告发说他要求赔偿这件事情当时的情况是那个粉丝确实他是透过他自己的售票系统的账号抢票只是付款的时候是用朋友的账户转账不是买黄牛票这件事情会引发争议的原因是因为他事后就很开心的在推特上面分享了一张就是他公开了演唱会的时间然后他的座位坐哪里区域在哪的照片并写下说哦，很开心朋友帮我抢到 IU 的演唱会还帮我抢到了一个好位置这个中文就是听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其实他在这个文内的韩文他又写到了一个关键字叫做拥兵中文直翻的话叫做拥兵但是因为拥兵这个词呢是有代理买票的意思有人看到他写了这个文然后就举报他说他是透过黄牛非法买票经纪公司才开始展开调查粉丝其实为了要证明他不是透过黄牛买不是非法交易所以他提供了他的身份证然后转账证明还有 fan club 会员当时跟朋友的对话等等的内容最后其实是有收到主办单位确认就是哦没问题他可以如期看演唱会可是没想到在演唱会当天又被工作人员要求要验身份新闻没有写得很清楚说当时是怎么验然后跟就是现场验之后他就被拒绝入场了 fan club 的会员也永久被除名这个粉丝就气到跟那个韩国的消费者院就是申诉就说他要求补偿这起事件就有一些不满的声浪出现说原本就是想要防黄牛结果最后却苦了粉丝经过合法途径购买票的粉丝却要遭受这样层层关卡的验证身份 就是我没有做犯法行为但是我还要证明我是清白的 为了防止黄牛高价转售在韩国 idol 的演唱会其实也都有一人一票的购票制度但也有些歌手的粉丝因为年龄层比较高需要靠儿女或是朋友帮忙买票的就会松绑这个制度像是 TROT 歌手林英雄则是一个人可以购买两张其实最近的 idol 演唱会其实也都可以就是好像一场最多可以买到两张但即便是透过这些方式来预防啊这几年的黄牛依然就是 猖狂 活得好好的根据他们韩国就是国民权益委员会调查结果显示啊这五年有关黄牛票的投诉案件就有549起而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特别是在这疫情之后因为大家演唱会都报复性的开啊黄牛票也随着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夸张然后去年甚至林英雄演唱会还有一张喊到500万韩币的台币是125,000耶那因为他的粉丝群就是都比较年长需要透过儿女来帮忙抢票所以有些儿女甚至还崩溃喊说原来要进个孝道要这么难黄牛票还是有很多人买为了要进去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就是高价买了这些票然后要进场 这边也可以跟大家再分享，文化体育观光部也在上个月修改了演出法，禁止透过 Macro Program 类似外挂程式的方式买票，提高价格进行转卖或是透过不正当管道购买票等行为，将会处以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是1000万韩元以下的罚款，台币的话大概是25万。新闻其实有写到说要怎么抓到这些透过这个外挂系统抢票的其实很难，即便是这个演出法实施以后啊，演唱会依然还是有这些大量的黄牛票在市面上兜售， 就是不管怎样一定会有黄牛啊。我就是蛮好生意， 真的。 接下来这则新闻要分享的是韩国明星以身作则使用公民权利。2024国会议员投票，李帝勋还有偶像们率先在4月5号跟6号进行了事前投票。 事前投票很酷哎、欸， 对、啊， 因为台湾没有这种制度。 韩国在4月10号举行国会议员投票，有趣的是4月5号还有6号陆续都有明星晒出投票的认证照，带头号召民众行使公民权利。演员李帝勋他日前参加刘在熙的网络节目《借口够》中宣传新戏时，特别宣导四月有大选，不能只待在家吧，出门投票行使公民权利吧。4月5号，他也在社群晒出投票完成的认证照，让粉丝好感度大增，大赞他以身作则是大家的典范。看到认证照之后，也纷纷的表示他是一个说到做到的演员。不少韩国艺人参与事前投票后，也纷纷在社群上鼓励民众去投票。男团女团们也都集体行动，穿着黑白色系的服装前往投票。 为什么黑白色？ 对，是因为他们曾经像哈尼有一年，他穿了就是红色的衣服，好像就被影射说他是支持 哪位候选人。 对，所以他们现在都很小心。他们说他们是无色服装。 懂。 他们在社群上面发文表示，大选那天一定都很满，所以来提前投票了。全国只要有身份证，哪里都可以提前投票，是多么方便的投票系统啊！那大家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大选日是4月10号，但好多人都可以事前投票呢？其实这是韩国政府为了提高投票率特别规划的，主要是让投票日当天无法返乡或是没空投票的人也能参与大选，所以提供民众不在籍投票以及事前投票。大部分会设定在投票日的前一周的礼拜5跟礼拜6，只要带着身份证，不一定要在户籍地，只要到全国投票所都可以进行事前投票。但投票日当天就一定要到户籍地投票了。 但他们投票当天通常都办在礼拜几？ 等一下就跟你说 哦。好， 就是事前投票的话，投票办法有分户籍地投票跟非户籍地投票。如果是在户籍地的事前投票，就跟一般的投票一样，盖完章之后把选票丢进投票箱即可。但是如果是非户籍地的投票，领票就会收到投票单跟回邮信封，在投完票盖完章之后，要把选票放进信封，把这个回邮信封投入选票箱里面。除了事前投票之外，韩国政府在设计投票办法时，为了鼓励民众出门投票，特别将投票日定在星期三。跟台湾不一样，因为台湾的投票日都是定在星期六。南韩政府认为投票日定在周末诱因不足，所以才把大选日期定在礼拜三，并设定为国定假日，让民众更愿意走出门去投票。 这样好像也蛮有道理的。 对啊，为什么我要浪费我一天的假日去投票？ 而且六日很容易，有可能我有安排其他的事情。 可是如果说他是住在釜山的，你要他一天从， 但是就可以事前投票啦。 哦， 对啊，所以就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很赞啊，对吧？ 提高投票率， 对，提高投票率。 不像台湾，我如果那天有事，我就是投不到票嘞， 对吧、啊？然后没投到票还要被 diss。 对啊，毕竟我就 diss 过别人。 对，韩国的投票办法其实跟台湾差不多，以身份证件领取选票，进入投票所投票之后，把选票再放入选票箱。领选票的证件不限于身份证、护照、驾照等，只要是政府机关或公共机关发行有出生年月日还有照片可以辨认本人身份的证件都可以，甚至是手机驾驶证、手机的身份证也可以，但必须是直接打开 APP 给选务人员看，截图的画面不能使用。然后满18岁的青少年可以出示青年证就可以领取选票。韩国政府也鼓励不在国内居住的国民可以在当地大使馆代表部进行海外投票，会在投票日的前一周开始，通常会为期6天，投票地点分布在116个国家。2017年起，韩国政府也第一次开放韩国国民在台投票。爱打卡的韩国人投票最后个流程一定要拍偶图网的认证照，偶能图票完了，今天投票完成的认证照，打卡上传到自己的社群， 选务中心也特别提醒，绝对不能在投票所里面拍照，一不小心就会被罚400万以下的罚金。通常大家都会是跟台湾一样，把印章盖在手上，拍自己的手来当认证照，或是展示自己的投票确认证，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他们有投票确认证， 对，他们可以会有一个投票确认证， 有一个收据的感觉， 大概， 好可爱哦。对，我有一个朋友到今年投票才知道说，哦，原来大家拍认证照是那个投票章你要自己盖在手上才可以拍，他就想说， 他以为是就是每一个投票所不一样，有的投票所你领的选票会在你手上帮你盖章， 对，选务人会帮你盖章，哦，他就觉得说，为什么我的选务人员都不帮我盖章。 以上几点觉得南韩政府真的是很用力在鼓励民众投票。我自己觉得啦，把投票日设定在星期三跟不在籍投票这一点真的很方便。嗯， 对，不在籍投票真的很方便， 这样的 人要返家返乡真的是很累， 而且还要就是塞车或者是挤高铁抢票， 对啊， 好可怕呀。 韩国近几年掀起了面包之战，成为面包控的新天堂。 真的，真的，真的呢， 很夸张。而且我每次去到每一个咖啡厅，就是他们会为了面包排队，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了不起。 韩国的面包好像特别容易成为讨论的话题，从以前的脏脏包到现 在，啊，对， 到现在的有鸭扁可颂， 对， 还有现在是最流行盐面包。网络上还出现邦基孙磊， 那是什么？ 就是指面包店朝圣这样的讨论串。啊，然后大家会分享自己的面包名店清单进行朝圣之旅，尤其现在有好多间就是装潢很漂亮又很大间的面包咖啡厅，都变成网美打卡的美食地标， 而且到哪都要排队。 Onion 是不是也算是？ 对，也算， 哦，对，大概4年前在疫情还没前就开始红了。 韩国咖啡厅的经营也越来越多元化，不只是朋友聚会聊天的空间，也被 Coffees 族用来当个人办公室的场所。那 Coffees 族就是 Coffee 加上 Office 的复合字，为了吸引这些 Coffees 族来这里边喝咖啡边工作，那咖啡厅增加了单人座位，安装电源插座，方便带笔电的顾客使用。因为在咖啡厅工作的时间拉长，所以他们推出多样化的菜单也是吸引顾客的条件之一。吃起来方便的面包、三明治、热狗、沙拉等特别受到消费者的欢迎，搭配一杯咖啡饮料就是简单又实惠的一餐。 我真的觉得他们经营咖啡厅非常的非常的厉害，我觉得就是空间大就算，他们是很方便而且不会限时。 对， 台湾的困扰是我有时候因为我就是没办法在家里工作或念书的人，所以我一定要去咖啡厅，我也不能去图书馆，因为图书馆太安静 不想睡觉。 对，可是我在台湾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困扰，是我每次都要找那种不限时咖啡厅，然后不限时咖啡厅它还有一些不一定有插头，就会觉得很麻烦， 或者是桌子跟椅子的高度差超多。 哦，对，可是韩国就是你随便走进一家其实都非常适合久待。 那韩国的面包烘焙现在发展的这么火热呢，得力于2013年的一条限制法规。他们是为了保护在地的小型面包店，2013年开始对大型的蛋糕面包连锁店限制发展，规定他们新开的加盟店数量呢必须在前一年门市数量的 2% 以内，就是说如果你前一年的门市有100家的话，今年只能再开2家。 哦，很赞。 对，而且你新开店要与其他的面包店保持500公尺以上的距离， 好保护哦。 对啊，那其实这项法规即将在今年的8月到期，那是否会继续延长呢？引起了相关业者的关注。那有人批评这个规定其实已经不符合如今的市场变化了，因为你可以看到不管是超商、超市还是咖啡店，他们都已经在开始卖起各式各样的面包了。对在地的面包店来说，竞争对手是有增无减，那这个法规是否还有保护的作用呢？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那刚刚有提到大型连锁的面包业者被政府限制发展，像是 SPC 集团的巴黎贝甜，对，还有 CJ 集团的多乐之日都雷柱，他们就只能向海外发展。现在巴黎贝甜在美国、欧洲、东南亚的10个国家开了550多间店， 超级多。 对， 多乐之日的海外总卖场数也超过了400间，弥补了韩国国内陷入停滞的业绩。那再回来看一下韩国国内这十年呢，增加了10万间的咖啡厅，5万间的超商，尤其是连锁超商，包括 Emart、 7-11、 GS25、 CU， 2021年到2023年连续3年的面包销量都呈现2位数的成长。超商面包的销量提升了，原本普遍被认为是工厂大量制造，只求果腹不求美味的超商面包也开始想要打造自己的烘焙品牌。像 CU 他就推出了 Backhouse 405系列，那这个名字是来自 CU 总部的地址，表示这个系列呢是由公司总部研发制造的高品质面包，口味绝对不输给专业的面包店。 CU 从去年8月推出2款手撕超软面包开始，陆续推出松饼、红豆面包、小蛋糕等11款商品，每个定价不到4000韩元。 Backhouse 405系列上市2个月内就卖出100万个面包，现在累计销量也超过300万个，平均每分钟就可以卖出14个面包的好成绩。那同样 GS25 与 7-11 目前也都有在推自己的烘焙品牌，或是与有名的甜点大师合作话题面包。那这些企划呢都渐渐提升超商面包在大众心中的影响。你们去韩国会买超商的面包来吃吗？ 超商不会，可是我会去很多面包咖啡 厅。你会跑咖？ 对。我其实去的应该都算是蛮大，像 London Bagel 跟之前我们去吃的那个。 那你觉得它值得等这么久吗？ 我觉得不值得。 我觉得值得好吗？我超爱的，因为我觉得台湾 Bagel 真的输很多。 真的吗？ 真的。 可是我觉得 好秋也不行吗？ 那就是 bagel， 可是韩国 bagel 不是也是 bagel？ 可是我觉得其实重点是一些 cream 或者是他们的口味都是 Q 的。我觉得面包应该大同小异，都算是好吃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包含口味或者是店面好看程度、好拍程度，韩国面包的咖啡厅是我觉得可以去，因为 值得一去 ，而且下午茶。有一点饿，没有很饿的时候，大家一起吃一个。 我抗议，我异议，不是抗议。因为这次我去韩国呢、反正我有一天就是在从首尔林要走回圣水路上，随便进了一家面包店，纯麦面包店，我就去买了一个里面有包 cream 跟葱的 bagel， 然后我们外带边走边吃。跟我后来隔一天，去排了3个小时的 London bagel，我就说其实我本人就是吃不出有什么差别，对我来说一样都是 bagel， 可是我要花3个小时去排，然后吃一个。Bagel， 可是我觉得那个真的时间成本实在太不符合了。 哦，所以你是觉得好吃，但是不值得等这么久？ 对，我觉得好吃不值得等那么久。 但因为其实我上次去的时候，我不用等。 为什么你不用等？ 我没等到我去江南的。那我真的懂，就是那个带外带回家，我外带了一个原味跟一个盐的， 有这么好吃？ 然后再带了一个 cream 回家当隔天早餐， 有这么好吃？ 好好吃哦！我觉得真的好吃的是，我觉得 cream 很对我的胃。 我觉得盐味盐面包比较对我的胃。我在圣水都逛，就看到那个盐面包在排队，也没有很多人，他反而比较快，因为他都是走外带型。然后我们就买了一包回家当隔天早餐。哇，惊为天人呢，真的很好吃。 那台湾的盐面包也很好吃， 台湾的面包也、 我觉得台湾的面包也很 好吃， 台湾的盐面包也很好吃。但是我原本不抱期待，因为就想说 就是盐面包啊， 就是盐面包是要多好吃，但我就觉得哦，放了一个晚上真的还不错哎，不用排队，就是去买一包这样回家吃。 对对对， 好。 日前泰妍在上东海跟银赫的 YouTube 节目要来这边吗，被问到这次的新歌 2X 怎么没有打歌舞台，泰妍说是因为对于音乐放送节目的制度不是很满意，所以没有去上。他说他可以理解，因为每天要录很多组的歌手，还有经费问题，所以必须要歌手在凌晨就到达现场 standby。 但是对于歌手而言，要一早就开场唱歌，其实这件事情是非常不容易的。可是他也说，如果就结果论来看的话，没有办法展现最好的样貌给观众，反而是他觉得特别可惜的地方。所以就想说，如果是这样，那还不如自己制作出一些不一样的影音内容，可以表现好的那一面给粉丝看，然后也会有一些新意。然后银赫就是听完他的分享也说，就是其实不知不觉去音乐放送节目，好像这件事情变得非常理所当然，就是歌手只要出新歌就一定要回归去上打歌舞台。但现在渐渐也觉得，其实除了打歌舞台之外，也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展现给粉丝看。打歌期最少要1周，最长只是到3周，其实身体是非常难负荷。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音乐放送节目简单的流程，就是基本上偶像们要出席音乐放送节目的话，他们为了节目播出，在事前至少会有2次的彩排。 第一次叫做 dry rehearsal， 是指在什么都还没有着装的状态下，就是没有装法也没有穿他们的打歌服，就只有动线和动作的彩排。第二次是 dress rehearsal， 就是着装后的彩排，他们会穿好衣服，然后装法，带上麦克风彩排。两个彩排再加上他们本放，就是实际上 live 的舞台跟最后团体舞台问候呢，总共是四个舞台，因此这个整个中间会需要非常长的等待时间，最长的等待时间还有长达10小时。 哇塞， 所以其实那个中间非常痛苦， 好折磨。 嗯，再加上其实他们的休息室的环境其实也不是一个很舒适的地方，因为毕竟每一次回归都有好几十组的偶像艺人，他们真的都是分着用，然后如果好一点休息室基本上都是给一些资深有名气的偶像， 除了歌手之外工作人员也好辛苦哦。 嗯，真的，尽管长时间的等待和一早就要开嗓表演这件事情很不容易，但对于大多数的偶像而言，音乐放送节目是一个十分宝贵的经验，因为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少数可以轻松跟粉丝互动的管道。虽然大多数和粉丝见面的活动基本上都是出现在正式场合上，但是在这种音乐放送节目中是可以以比较轻松的方式和粉丝直接交流。那也有很多人反映说这时间对于偶像和粉丝来说是非常珍贵也很难被取代的。电视台他们也有试图在改善这个制度问题，就希望偶像们能以更健康的方式来拍摄。为了解决这个长时间等待的困扰啊，其实有些电视台已经会同时进行那两次的彩排，就是把它合而为一。实际执行操作的人提出说，其实要缩短这个等待的时间非常困难，因为每一集至少都有15到20组的偶像要出演，即使每一组的彩排如果都掐在6分钟内的话，其实这算下来时间还是很长。 嗯， 就是那个中间的等待时间。但因为就是出演音乐放送节目可以有多一次的露脸机会，也可以和粉丝互动，但是身体需要承受长时间的等待负担，看来就是电视台们、长官们、工作人员们就是还是要去思考一下这个长时间的等待要怎么被解决。 嗯嗯，这种节目在韩国不是铁粉的话好像不太会想要去这种节目， 因为太累了吗？ 对。 嗯， 10年前的我应该可以，现在已经不行了。 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李秀满把他持有的 SM 股份全部卖给 BTS 经纪公司所属的 HYBE 集团，引发出一场 SM 经营权战争。那虽然 HYBE 最后没有成功收购到 SM 娱乐，李秀满已经透过卖出的股票获得5300亿韩元的庞大收入了。 好爽，他可以退休嘞，完全。 但他没有想要退休哎、 欸，哦， 因为他5年前呢，他就开始投资无人机新创公司 Pablo Air。2019年，他投资了10亿韩元，然后成为拥有股份20%的第二大股东。 哇塞！ Pablo Air 无人机公司拥有可以操控群体无人机的控制技术。去年8月， Pablo Air 在晋畿道嘉平开了韩国首家便利商店无人机配送中心，推出无人机的物流配送服务。 好酷哦、 走得好前面哦。 嗯，业界人士透露呢， Pablo Air 已经成功募集超过1000亿韩元的投资，准备要在今年上市股票。如果上市成功的话，李秀满将获得10倍的投资获利，换算下来是用4年左右的时间获取超过200亿韩元的利润，预估收益是本金的20倍以上。看来李秀满的眼睛不只会用来挑偶像，用来挑投资公司好像也是蛮精准的。 可以包几张名牌，好需要。 除了 Pablo Air 呢，李秀满也有投资中国的无人驾驶飞机企业翼航智能。那这间公司想要打造出空中的特斯拉，将来希望能够提供大众安全、自动和环保的空中交通方式，像是 Uber 一样的空中计程车服务。 哇， 走得好前面。 对啊，我们就不用在那边塞车塞到爆。 没有，之后可能会变塞机吧。 哦，对， 也有可能。李秀满作为 K-pop 教父级的人物，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关注，投资中国的空中交通行业。但是目前呢，翼航智能营运听说是还在亏损的状态，那就看接下来他们能不能在中国取得试航证，让中国民众能够早日搭乘到空中的特斯拉。 很期待这一天，不知道什麼 會。但你们会想，你们会敢搭吗？ 我不敢、欸。 我现在暂时不敢搭，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在比在地上出车祸来说会严重很多。 我们期待接下来的发展。 好。 之前在节目中有分享，就是 B2B 拿回他们商标权的新闻。最近也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也是同样为二代团的 Highlight， 他们在时隔八年后终于重新找回他们的名字 Beast。 八年， 很感人呢、欸，就是 很感人呢、欸。 他们也有说，未来其实还是会以 Highlight 这个团名继续活动下去，只是说为了迎来15周年，想要把 Beast 这个名字送给粉丝当做礼物。 好感人哦。 真的很感人呢、欸，就希望他们可以继续幸福跟粉丝活动下去。这我觉得这是最近的一个好消息， 事必归正。 最后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韩剧客串的超强案例，热播韩剧《泪之女王》这段时间出演的客串角色陆续登场。一般来说，韩剧中的客串通常都是会找与剧中主演、导演或编剧相关的演员来助阵演出，无疑是希望可以借由客串演员的人气帮助到戏剧的收视。客串角色通常不会出现太长的时间，拍摄的时间也会比较短，因此在角色的设计上尽量不会太复杂。但这次《泪之女王》中有三组的客串都让人有会心一笑的笑点。首先是吴正氏，他和金秀贤在《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中合作过，演出自闭症的哥哥。网友笑说，文昌泰痊愈之后变成弟弟的心理医生了。第二组是超强存在感的客串高贵碧跟李哲秀，他们两个 是谁啊？ 我要讲了。他们两个是出演过朴智恩编剧中《爱的迫降》女主角世里身边的宣传组长，还有保险经纪人。 哦， 有印象吗？ 有印象，有印象。 对对对，在《泪之女王》中，他们饰演女王家为了防止白贤又有绯闻的保镖。剧中更有一句台词提到：“我搜集情报的能力强到，即使有人掉到北韩，也一定找得到。”致敬了《爱的迫降》， 好可爱哦、喔！就是有一种就是编剧的宇宙在扩大的感觉。嗯、 没错，我就觉得看到的时候就会觉得，天啊，也太用心了吧！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安排在关键第八集曝光的超强客串宋仲基。宋仲基是与泪之女王有非常深的缘分，除了他跟导演经纪人合作过黑道律师文森佐之外，跟金智媛也拍过太阳的后裔，跟金秀贤也一起演过圣诞节会下雪吗。宋仲基的客串编剧没有设计新的角色，而是直接以文森佐这个角色登场，饰演红海人社长聘请的离婚律师。介绍这位大有来头的律师时，台词有说到，关于他的真实身份有很多的传言，有人说他是财阀家的小儿子，有人说他是海外派遣的军人，也有人说他是搭太空船来的人，还有人说他根本不是人，而是狼少年。不过他的名字是文森佐，而真实的身份是意大利的黑手党。 哎、欸，他完全把他就是前几部戏，就是《太阳的后裔》、《军舰岛》，然后《狼少年》什么全部都提一遍， 浓缩维基百科的内容。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哇，我听到之后觉得，哦，好酷好酷好酷好酷。剧中也设计了宋仲基讲出文森佐的经典台词“我要以恶制恶”，更用意大利文骂了这些该死的疯子们，引起观众热烈的讨论，成功的助攻《泪之女王》的收视，从第七集的 12.8 攀升到 16.1， 再次创下《泪之女王》的收视新高。 而且要现在电视台的收视率可以破10，其实已经很了不起嘞、嗯， 真的很厉害。让网友们嗨翻的不只是文森佐律师的客串，而是宋仲基在讨论剧中金秀贤金智媛这对双金的离婚声明中，以两人因为工作渐行渐远决定做回好友，祝福彼此有美好的未来为理由，不避讳的大玩离婚梗，更提到不过据我所知离婚后的夫妻没人会祝福对方吧，像是在暗喻双宋的离婚事件。 我觉得其实根本就是粉丝或媒体自己在连结，因为这件事情套到 everybody 身上都是合理的。 可是开地狱梗了。 对啊，但是他自己在开地狱梗、嗯、就觉得他蛮有趣的。这次宋仲基的客串，他也表示说，我来这里是为了给作品贡献一己之力，反而我自己拍得很开心，请大家多多期待。这次的客串阵容让我在追剧的时候看到非常多韩剧的影子，所以就是每次看到这些客串角色出现的时候，真的会让我非常振奋，然后也很期待后续的发展。 这种客串就蛮加分的，因为你会觉得你的戏剧宇宙是有所连结，然后你会觉得共感、嗯、 对， 而不是说就是我只是随便找一个 很有名气的人 就蛮无聊， 而且他来可能反而并不会对剧情有所帮助。另外也跟大家分享，其实这部韩剧在日本也大受好评， 特别是《泪之女王》在日本的 Netflix 上所有系列都排名第一，表示着说就是在日本又有一部韩剧的成功。对，因为其实日本的话，其实他们还是主要是看他们自己的内容，韩剧这次可以就是站在他们榜上，甚至排行到第一，是一个真的非常了不起。日本的网友们也都说好久没有迷上韩国电视剧了，金智媛真的太漂亮了等等的留言。 那你觉得他们两个 CP 感重吗？ 说实在我觉得颜值有点不搭，我自己觉得、 哦，颜值不搭， 但我觉得剧情很加分。 我是觉得男的帅，女的美，但是两个 CP 感，我觉得好像 对，就是有点不搭。 我也觉得，但是不会到我看不下去的那种没 CP 感。 没错没错， 那也有可能是因为现在在谈离婚，所以我们觉得 CP 感不够、啊。我不知道。 但我跟你说，我看了他们的幕后花絮，幕后花絮或者是他们上的专访，我觉得更有 CP 感、啊， 因为现在不是有一个金智媛的 MBTI 迷因吗？ 对啊，因为金智媛真的太哀了，她哀到就是因为金秀贤哀，然后金智媛哀，然后金秀贤就是在一些综艺节目或者是访谈的时候都会拯救金智媛， 好可爱， 就会超可爱、喔，我就会整个就是少女心爆发， 就是他们本人的个性比角色还要对吸引人这样子， 对对对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以上就是今天的韩国娱乐新奇事， 喜欢的话欢迎订阅 并给我们五星好评哦， 谢谢大家， 안녕 안녕。